也不能说绝对的好啊，就是主要是这样的，因为肉桂的药性是蛮能够往命门钻的，所以肉桂很能够帮忙把其他的热气抓住啊，带回去。那这个附子的话就已经没有那么清楚有那个药性了。那当然陈士铎他说他用八戟天蕨效果比较好，而且比较温和，那我也蛮赞成的。也就是说到了后代啊，我觉得张仲景的附子肉桂可以说帮我们介绍，给我们介绍出一个最基本的打法。但是实际上大家用久了都觉得其实补肾的药啊，可以用到更温柔、更润一点的药，所以像是肉苁蓉啦、什么八戟天啦这类的药，其实都是可以加入选择的啊。甚至我们说常说的什么肾四味、什么补骨之兔狮子什么的啊，都可以用到里头。那所以这样子的一个做法，同学如果要长期吃的话，我觉得就可以考虑看看啊，就是可以把一些药换掉。那至于说钱乙的这个宋朝钱乙的小儿药证直觉，那他这个方就是我们后代说的六味地黄丸了啊，就是他把里面的附子肉桂拿掉。那他为什么拿掉？因为他治的是小朋友啊，就是很幼的幼儿，说这个小朋友呢肾脏不好，然后呢没不会讲话，然后囟门呢啊，这个小孩子头上那个缝啊啊，这个不合起来，然后是个无神，然后眼睛里面呢是黑色瞳孔的地方很小啊，就是所谓的三白眼那种样子。好，那这样子我觉得我们基本上中医的世界里面对小孩子的这个假设就是说，小孩子来到这个地球上面基本上是一个灵魂的那一边大概能量都还是蛮够的啦，那如果他有什么不足的，那是肉体跟不上嘛，对不对？那我们就用一些能够调节这个肉体这边的机能的，就是用这些调阴的药啊，来帮忙他的肉体跟上他的灵魂的生长速度，这样就可以了。所以就用这样的方式。那你说六味地黄丸有什么不好？其实你要挑这个六味地黄丸的毛病，你也挑不出来，对不对？因为什么地黄啊、泽泻啊、山药啊，什么都是好药啊，对不对？都还蛮有营养的啊。所以你要找他的，要挑毛病，我是觉得挑不出来。只是说到今天来讲的话，我搞不清楚六味地黄丸怎么用。像我知道像中医界的前辈他们有人是这样子用的啦，就比如说他就把六味地黄丸当作是一帖滋肾阴的药，就像萧胜阳老师那边的分类法，就是肾阳太过是用滋补丸啊，阳实用滋补丸，然后呢阴虚用六味丸，阳虚用八味丸，那阴实用寄生肾气丸，就是所谓的牛车肾气丸，就是用这样的方法来配比。所以就是把肾脏用阴阳虚实来分割一下的话是这样来用。那只是肾阴虚的时候人是什么样子的我也搞不清楚，就是但是那临床上怎么样情况用这个六味丸呢？比如说我看过的用法是这样的，比如说是吃素的人啊，他如果要打淤血的时候呢，他这个因为吃素的人一开始血就没有那么多，所以打淤血的时候会比较不好打，而且吃素的人呢有一些好用的打淤血的药他又不能吃，比如说什么各种虫虫啊，打起来很方便，就是什么水蛭啊，什么盲虫，那吃素的人用起来又不方便，所以吃素的人打淤血通常是用那种比较，就是把，就是把血，把淤血震开的一种比较温和的药味，比如说张仲景的三黄泻心汤，就是吃素的人可以用来打淤血的东西。那么怎么用呢？就是先吃六味丸吃一两天，就是用滋阴的这种方法把这人的血补到比较多，然后再用三黄汤把它打散掉，甚至有一点像是就是六味汤就好像是滋阴药，就好像是帮你冲水，你知道，就补水啊，冲水把你的血管上来冲的那个什么东西变得好洗一点我们再来加洗衣粉下去，这样子，就是 就是就像洗衣机一模一样，就是先把水加够一点，然后洗衣粉才能够发挥功用啊，就是这样子的做法。所以吃素的人我倒是看过用这个六味丸来啊当做化瘀的药的一个前一半的步骤。那我想说今天来讲的话，我们临床上常常会选择的肾气丸呢，会是这个沿用和的寄生方里头的，我们今天叫做寄生肾气丸的这个肾气丸啊、哦。像八味丸我们要叫做又叫做贵妇丸嘛，对不对？因为它有贵跟妇子嘛啊、哦，所以是贵妇丸。那这个寄生丸我们就叫牛车丸嘛啊、哦，因为它有牛膝跟车前子。那这个沿用和的这个用药结构，因为它是特别要破肾阴的，所以它连这个熟地黄啊都减到很低的剂量，因为它根本不太让它滋肾阴，熟地黄就让它微微的具有一点这个把这个气带到肾就好了，这种程度就好。所以就是沿用和的寄生丸。那我们今天在买科学中药买到寄生肾气丸的话，通常不是像沿用和这个比例啦，通常就是普通的仲景八味丸里头再加牛膝跟车前子。那牛膝也可以帮助药性往下走，也可以利水，那车前子当然主要的功能就是利水。那加了这些之后呢，如果这个人他的体质是像张仲景的那个肾气丸的那五条里头啊，其实并没有讲说这个人皮肤浮肿，对不对？就是并没有讲到微微有水肿的问题。但是牛车丸的话就是蛮适合对于那种容易水肿的体质，就是如果你挑体质来讲的话啊、哦，我觉得像现在有不少女性同胞，她就在厨房站久了都会脚有一点点肿，对不对？也不是多严重的水肿，那就会有一点点，因为她的身体的代谢水的力量一直没有那么的强。那这样子的情况下，我觉得牛车丸是一个不错的选择。那这个当然后面这个朱正亨的这个丹溪心法里头啊，他就说如果一个人身体比较虚比较湿热啊，那六味丸八味丸啊可以再加杜仲啊补骨脂啊五味子。那像这样子的一些加减法里头呢，他这边提到一句话叫做老人家宜八味丸减则细为妙。像这个则细这味药啊，我也觉得是肾气丸里头一个比较特殊的角色。怎么讲呢？就是基本上你反正用泽系这八味丸药性是没什么大问题的，但是你如果要把它当作补药的时候，我们在临床上都会发现说泽系如果你是买那个盐水炒过的泽系，所以盐水炒过也就是那个制药的时候它有撒过一点喷一点点盐水上去再烘干，就这样而已，就是盐制过的泽系做出来的肾气丸就会比较补。然后如果你是用完全没制过的泽系做出来的肾气丸呢，就当然补性还是在了啊，就不是不会说不补，但是就是插那个有盐水那一点点的时候，就会让人感觉到说哦，泽系如果没有用盐制过，对于肾气丸的补性还是会有一点点卸掉的那个作用。所以这样子的话，我会觉得同学如果自己要配肾气丸的话，还是最好跟药局讲说泽系最好用盐制过的啊，盐说是盐炒过的泽系这样子。但我记得生源那边的一开始就已经跟他说好是我们用盐炒的啊。然后呢，在这些加减法里面呢，我想我是有一点忽略了，刻意的忽略了几条肾气丸的这个分支。怎么讲呢？首先就是其实以六味丸为基底啊，历代还是有很多加减法的哦。而我觉得我不跟同学一一介绍，但是我直接说一个结论好了，就是六味丸在后代的使用的时候啊，一直会发现它有一点问题，就是说，因为在八味丸的结构里面， 那六味药的意义只在于把那两味药收进来，对不对？六味药只是一个非常阶段性的用途的东西。那如果没有了那个肉桂跟附子，那这六味药吃下去在人体里面会怎么运作呢？我想我们中国人的临床实验是发现说，你纯粹吃六味丸的时候啊，会有一种身体没有办法很清楚的搞明白说我吃这个药是要干什么。也就是六味丸在当补药用的时候啊，会让这个人的身体有一点点不知道怎么吸收它。而这样的一个问题后来是怎么样被解决的呢？后来发现是这样的，就是动用到中医的一个所谓母子相生的那个观念去解决的。也就是说啊，我们后来在临床上面比较发现到的是说，你要用六味丸，对不对？你最好要给他一点母脏或者子脏的药味，他才会变成身体开始知道他可以吸收它。比如说你要用六味丸补肾，你光是用六味丸补肾补不太出什么名堂。但是如果你在里头呢加上补肝的药，比如说加上当归跟白芍好了，就是归芍六味丸，哎，这样子吃下去啊，就肝也有点补的感觉，肾也蛮有点补的感觉了。也就是当这个药性你叫它在肝这个方向多放一些，对不对？好像这个肝这个药性有一点说，哦，我们要去归到肝，要去让肝就要去养这个肝的时候，那这个自然你的身体有个反应，就是那肝的妈妈肾脏也要加油，好好赶快吃药，把药性吸收进来，然后肾也就补到了。所以就是要用隔脏的引药的方法，让它的补肾的效果能够呈现出来。那所以往肝的方向发展的，那就还有什么杞菊地黄丸，对不对？我们今天叫明目地黄丸啊，就里面加枸杞子跟菊花。那这样子的话就会，也就是说虽然你可以说杞菊丸归芍丸是用来补肝用的，但实际上他们在当初被发展的时候有一部分的理由是因为这样子搞一下啊，六味丸补肾的效果会比较明显。因为你如果真的要补肝的话，你直接用补肝的药不就好了，对不对？那也用不着透过肾，那就是这样子透过一下的时候比较能够让六味丸发挥它的药性。那像是还有一个做法，就是像往那个八仙长寿丸的方向去发展，就是什么去用生脉散结构，比如说里面加什么麦冬啊、西洋参啊，什么或者是麦味啊，就麦冬跟五味子啦、啊、就加那些补肺气的药。那补了肺气的药加进去之后呢，也会让人发现说，哎，这个六味丸哈、哦、会吸收的比较好。所以其实这等我讲这因果关系不是这样说，就我们中国古时候光是对地黄这味药就会说，如果你要熟地吸收的好你就加麦门冬，你要生地吸收的好你就加天门冬，就是用这种隔脏的这种母子关系啊，来让一个药比较容易被补进去啊，就是这样的一种做法。而这样的做法我觉得从敦煌的服刑诀里面是可以看到痕迹的，所以等一下我会给同学说明一下今天的服刑诀讲义里面的东西。那至于说我们发给同学医案讲义里头还有提到一个加减法，就是乌头肾气丸，把附子换成乌头，那是治中风后遗症的，就是治疗中风之后吃乌头肾气丸恢复的例子，效果还不错的啊。所以同学回去自己读一读，是朱穆通的医案啊，我觉得那是蛮要紧的，就是说肾气丸可以做到这么伟大的事情。那至于说这个三补三泻的结构啊，如果我们当它是虚构的呢，因为肾气丸里面的药物的这个互动你可以有无限种解释方法，对不对？你说什么茯苓是泻肾的也对啊，对不对？说什么山茱萸是补肾的也对啊，它不一定要说它补肝。所以在各种解释方法都有的情形下，我们何必要认为肾气丸一定是三补三泻的这个结构呢？但是 我们反过来看另外一个中医历史上面的做法，就是像张景岳的这个明朝张景岳的这个左归丸跟右归丸啊。那景岳的左归丸右归丸呢，他就是把这个三路的这个比较泻的药它拔掉，那加强补肾阳或者补肾阴的这边，大家还会觉得那我们就光是用补的是不是就比较能够补得好呢？但左归丸右归丸就左归或者右归啊，在临床上面不能说它没有效，但是在使用上给人的感觉就是那种吃药的感觉比较敏感的人，因为有些人是吃药可以敏感到觉得吃这个药哪里再热哪里会怎么样那种，那吃药比较敏感的人呢，听说对于左归或者右归的感觉都是觉得好像有点无家可归耶，就是那个药啊，一旦没有补泻的结构以后，它兜来兜去也不知道该往哪里去啊，所以就变得呆呆的了。所以相对之下，我觉得仲景的八味丸的那个结构还是本身是最聪明的哦。那其他你变来变去啊，搞得太多了啊，反而变得好像那个药本身不知道还有谁是哪一个脏要吸收它的了，所以有这样子的问题。那么我们呢，讲到这个肾气丸的话呢，就要给同学说明一下这个引火归元法。那引火归元法，因为这个李可的整篇论文啊都收在讲义里面了，所以我想同学可以回去自己看一看，因为这主要就是只是要让同学晓得一下说张仲景的这个肾气丸啊为后代的医学的历史开创了一个什么样的法门，而它可以如何的被运用啊。那像那个李可说的那个故事啊，如果不是用引火归元法的话，那人根本已经是上吊去了啊，那个病实在是太痛了。那这样子的话，他的这个辩证的一些点啊，同学回去自己看啊，就是这个上焦在严重发炎的时候呢，他的膝盖是特别冷的之类的辩证点要记得一下。当有这些需要的时候，引火归元法呢，我觉得是要学会怎么用的。那至于说是这个因为讲肾气丸嘛，刚好带到糖尿病的话题，所以我这个第十页有收一个父亲主陈世铎的这个固步汤。这固步汤它的本身治疗的是比较偏有真正的热毒的、哦、所以它金银花放的比较多。那如果你需要治疗那种纯粹虚损型的，说不定金银花可以不要放到那么多。也就是说那种糖尿病的人啊，如果搞得不好到最后整个脚黑掉都烂掉要截肢啊那种的，那固步汤临床上面现在在今天的说法效果，今天的临床是说固步汤拿来治什么叫做脱举啊，就是脉管炎啊这类的病，固步汤还是效果很好的。所以这个用药的这个路数的话，我想同学还是要认识一下啊，就是牛膝跟黄芪啊石斛啊，把这个补药的药性能够带到脚去啊，能够往末梢带啊。那这样子的话，如果真的有遇到那种说不定要截肢的人的话、啊、这个汤还是可以提供一定的胜算的啊。如果再到不了的话，我觉得也可以再加一点乳香末药之类，让它再更痛一点。那至于说肾气丸它治的这个腰痛啊，是比较是就是肚脐正后方那边的腰的腰痛，当然也不一定是腰痛了，就是肾虚的人呢、啊，这个也很容易闪到腰。所以如果你是那种很容易闪到腰的人，基本上也算是肾气丸症。那以加味来讲的话，这种情况你要加一些杜仲也很好啊，杜仲可以让腰变得比较有力气一点。那这个比较煎熬一点。那另外就是说，我们还有一种腰痛，我们在教肾气丸的时候没有提到，以后会再讲到，就是风湿类的腰痛，那是另外一个领域了啊。比如说像张仲景书里头还有另外一个很有名的叫做肾浊的病啊，就是说下半身觉得特别沉重的，那是甘甘灵竹汤，那肾又叫做肾浊汤。那肾浊汤我们以后才会教到，那这个至少跟这个至少跟肾气丸是不同路数的。那至于说这个陈世铎的这个书里头我引出来的这个润和汤，这润和汤其实也不只是陈世铎的书啦，父亲主的书里头也有啊。这个润和汤它就是治疗一个人的一条背脊骨都在痛的不舒服。那这个 我想主要引他的理由是有几个啦，一个是这一种形态的背痛是可以补到一些肾气丸的那种形态的腰痛的不足啊，另外就是它的用药结构呢是黄芪熟地同用，也就是用黄芪的这个转这里的出来，从上阳区块上来那个力道，去把熟地的这个补的这个肾水从中间揪上来，哦，所以就是用黄芪来引熟地上行。那附子只放一分，就是微微的给一点点的附子的那个讯息，只能说是讯息了，就是给一点点讯附子的讯息到这一堆药里面，让他们活泼一点，动得了一点，就这样子。哦，那是用黄芪把熟地引上来，然后让这一条背脊骨可以比较舒服。那今天的今天的大陆是会用润和汤来治这个僵直性脊椎炎哦，但是你说能不能治到全好？我觉得好像也。大陆的临床现在也没有说治到完全好，但是能不能让人比较舒服，变得能够过日子，能够上班，好，那还是可以的。所以就同学就不妨这个方子也就记得一下了，而且可能这不是一帖两帖就有效的方，但是要慢慢吃的啊，就是每天喝一帖这样子。不过我会觉得僵直性脊椎炎的患者，我觉得大部分都已经被医成踢馆者了，就是已经看过太多医生，然后到最后都没有什么办法，对不对？所以通常你如果跟僵直性脊椎炎说啊，我学了一点润和汤，你要不要喝喝看？他又不要又来了，好不好？啊，就是已经失望又绝，就是希望又失望太多次了，到最后都变绝望了。所以这个汤也是大家认识认识就好啊，就是在医理上面的话，我觉得至少是用药的路数来讲是蛮有意思的啦。那这个至于大陆的医生在开这个润和汤的时候，常常都忍不住又加了什么葛根五钱，你知道，就是好像怕黄芪拉不上来一样啊，又要用葛根，就是。但是我会觉得其实看方剂结构的话，这个汤就是不用葛根才漂亮啊，用了葛根感觉是有点多余的。那这个陆教要不要换个袋子，换个袋子好了啊。